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相信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去有多美，不怕缘尽人有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、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掉眼泪。有人问过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？就当我从此收起真情，谁给不给？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。更不管你是否有自卑，虽然我曾经将它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 非常难得。